今天我们是继续耶稣基督他所讲不同的比喻，我们今天来到是第四讲。第四讲的讲题就是说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记得当我读是小学的时候，好多好多年前了，当然读小学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娱乐，其中一项主要娱乐就是说呢，我们是去看电视。当时呢，我们看电视呢就不是家里有电视，就是说呢，我们要去到在附近的一些士多来到看这些的电视。当然那时候还是黑白电视，而那些的电视的戏又或者电视播出来的那些的剧集，全部都是呢，你发觉那些的角色呢是正邪或者黑白是很分明的。你一看那些的主角出场呢，你就知道哪是奸哪是忠。而看的时候呢，当然小个看的时候呢，又是喜欢呢，就是见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就是说呢，我们希望那些奸人呢就全部都没有好结果，那些的不好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好下场。例如呢，我们看那些电视剧集，或者不是剧集，那些的戏呢，譬如我们看黄飞鸿，我们一看到关德兴或者是石坚，我们知道哪个边个是奸，边个是忠，我哋知道晒。又或者类似我哋睇到阿吕奇啊、阿麦基嗰啲咧，我又知道噶啦。边一个系好人，边个唔好人，一定唔会估错。女主角亦都一样，都唔系女主角。有阵时就唔系女主角，配角都系咁样。你睇到咧，譬如系白燕啊、吴君丽嗰啲出场咧，你就知道咧，嗰啲咧就系通常咧俾人虾。做人家嫂咧係好慘嗰啲嘅人，咁你又見到咧，可能係阿黃曼妮啊、陶三姑嗰啲出場咧，你又知道呢啲人咧專係咧就蝦人蝦物啊，對嗰啲嘅家嫂咧專係嚟到係刻薄嘅。不過我諗55歲以下我都唔知道我講乜啊，講呢啲名嘅時候啊，咁啊到中學我哋翻主學嘅時候咧。我哋又听圣经故事，圣经故事里面嗰啲角色咧，又系黑白分明嘅，忠同埋奸，我哋一听就知道噶啦，或者睇圣经就知道噶啦。譬如好似摩西同埋法老王，又好似咧呢一个嘅大卫同埋扫罗，以利亚同耶洗别，又或者系耶稣同嗰啲嘅。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我哋一睇就知道咧，边啲系好人，边啲系坏人。咁大个咗咧，当然我哋就唔会再睇呢啲嘅即系粤语残片呢啲嘢，我哋唔会再睇噶啦，因为得啖笑嘅啫呢片啊。咁啊，成套戏咧就完全系脱离现实啊。而当我哋睇翻圣经四福音书嘅时候咧，我哋又发觉喺耶稣基督。嗰、那個嘅比喻當中，好多時候喺我哋嘅腦海嘅裏邊，對於唔同嘅人物，我哋係仍然都係一樣咧，就係話咧，好早已經有一個嘅黑與白嗰個嘅定案。譬如我哋睇路加福音第15章，我哋發覺嗰個小兒子咧，嗰、那個細仔咧，浪費曬爹哋嗰啲錢啊，咁咧就去。花曬嚇，有啲好唔好嘅一啲嘅習慣，我哋就知道呢一個咧一定係壞孩子，呢一個係 bad guy 唔好嘅。咁啊，反為咧，我哋就覺得咧嗰個大仔大兒子咧係一個 good guy， 係一個咧好人喺屋企咧幫爸爸手。但係我哋就似乎忽略咗咧，其實大兒子有佢黑暗嘅一面，佢心裏邊嗰種嘅係嫉妒，心裏邊嗰種嘅自意同埋驕傲。我哋可能忽略咗嗱，今日我哋所睇呢一个嘅比喻啊，就系呢一个嘅法利赛人同埋税吏嘅祷告啊。我哋一睇就认为咧，法利赛人其实系唔好嘅，法利赛人咧系代表罪恶啊。用翻我哋原本即系正话所讲嗰种嘅思维嘅时候咧，就系话咧。 法利賽人是那些壞人，是那些 bad guy， 不好的。而故事裡面的税吏，我們都知道税吏，我們都知道他們未必是屬於好人的一種，但是始終都認為如果比起法利賽人，我們覺得這個税吏都不太差，那我們就將税吏可能列入了什麼，列入了一些好人，一些 good guy 的裡面。我們可能就是有這樣的思維在當中，我們明白到我們回到教會內，我們回到教會一段的長時間的時候，我們對法利賽人是沒什麼好感的，甚至乎我們是對這些法利賽人我們是反感。為什麼呢？因為在新約的福音書裡面是描繪到這些法利賽人是那些假冒為善，是一些這樣的人來的。如果你看回這個牛津字典呢，就即是講到就是說呢，這個的是法利賽人，這個 Pharisee 呢跟這個的偽君子 Hypocrite 是同義詞來的，即是說呢法利賽人就是代表偽君子，虛偽這樣解法。今天其實在教會裡面很多的年輕人因著不同的原因，他們即離開教會，但是據統計就是說，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說教會這個群體裡面在當中是有不少假冒為善的人，在教會裡面有不少假冒為善的人。還有就是說法利賽人，我們所知道就是說整天都是試探和好敵視耶穌的，而耶穌是稱這些法利賽人為什麼呢？稱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稱呼他們為粉飾了的墳墓，但是在裡面就裝滿了那些死人的骨頭，一個很嚴厲的責備對於這個法利賽人。但是若果我們回去古時的時候，我們站回在耶穌的時代来到观察的时候，观察不同人的角色呢，就很可能我们有不同的观念。法利赛人所讲的说话，即是说呢，所讲的说话就是在这个刚才Sam 同我读出，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至十二节。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说呢，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亦都唔似得呢一個嘅税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嘅都捐上十分之一。呢一個咧就喺呢個聖經裏邊咁樣嚟到記載。呢啲嘅説話，法利賽人佢所祈禱呢啲説話，係如假包換嘅真説話嚟嘅。佢哋真係做到咁樣樣嘅。呢度形容法利賽人一個禮拜禁食兩次，禁食祈禱兩次。根據那個法律呢，其實就是說以色列人他們一年是只需要禁食一次，就是在這個七月初十日，七月初十日這個叫做是贖罪日，那一天裡面呢他們禁食，他們為國家為自己来到为自己的罪全日来到是禁食，一年只需要一次。所以你发觉法利赛人他们一星期禁食两次，一个星期两次来到禁食，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律法上面对他们的要求。他们这么敬虔，他们这么认真，又或者是这么刻苦己身，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更加得到神的喜悦，更加是得着神的祝福。看回我们平时很注重饮食，试问我们当中我们有多少个是曾经试过禁食祷告？不要说禁食祷告，我经常呼吁弟兄姊妹来到去翻教会一起参加祈祷会，有几多个参加祈祷会呢？ 另外法利赛人献上他们的十分之一。试问在当中，其实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又有几多人，我们今天是听从神在圣经里面的吩咐，献上我们应有的奉献，应该献给神的奉献，就是十分一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去不喜欢法利赛人，我们觉得法利赛人是很伪善，但如果我们看回当时他所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那么快去鄙视法利赛人，或者否定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去看回他们在当时他们是怎样来到去做的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到去是当中来到去思考。事实上，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他们是受尊崇的一群，亦都是很多时候他们过着一些圣洁的生活，对神非常的敬虔，亦都是对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们滚瓜烂熟，他们非常的来到是熟悉。我们的牧师都走在一边，如果比起那些法利赛人，大家所熟悉的尼哥底母，所熟悉的保罗，其实他们都是法利赛人。另外我们都要留意，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主耶稣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不是责备所有的法利赛人，而是责备在当中部分的法利赛人。至于这个税吏，这个税吏我没有时间来到是详细解释那个的历史的背景，但是很简单，就是说在当时那个的社会的里面，是税吏这个的职位，这个的职位是要透过向罗马政府来到是投标，即是要做 bidding 的，你要投标就是价高者得这个的职位。所以呢，这些的税吏他得到这些的是这个职位的时候，当他向过自己的人，即是犹太人征税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是随便的将那个税项提高。所以税吏其实在当时来讲真的赚到盆满钵满，很多钱的他们。而税吏在当时又真的是他们是跟各样的罪恶呢是纠缠在一起的。正如正话所讲，他们跟那些的勒索欺压，或者是不公平不义那种的奸淫等等，都有那种的关系。所以税吏在当时犹太人那个的宗教领袖心目当中，又甚至乎在那些的平民百姓当中，其实真的好像我们今天用那个俗语，就是过街老鼠，个个都是鄙视和憎恨对这些的税吏。当我们知道这些小小的背景之后，如果我问你，如果是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之中，如果今天他们都去选这个市长，如果今天他去选这个国会议员，你会选哪个？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你会选哪个？可能很多人会选这个的法利赛人，因为我们可能都怕，就是说如果选了一个的税吏去做这个的政府的时候，在政府的里面，可能这个的税吏将那些的是贪污啊，将那些腐败呢就带入了那个的架构的里面，政府的架构的里面，无论在那个国家联邦的层面，无论在那个的是那个的市的层面的里面，我们可能这样。又或者假若你有女的时候，你有个女的时候，又假若你个女呢要你揀，就是说嫁一个税吏，因为嫁一个法利赛人，你想你个女婿是哪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揀法，可能呢，或者你可能都是揀法利赛人，不揀这个税吏。 因为那些道德的问题碎利。当我们回去经文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听回他刚才所祷告的，在这个是十一十二节的时候，你听下去你觉得很不舒服。我不像那些勒索人，那些不义，那些奸人，即是说不像别人，即是说个税吏也不像这个税吏指名道姓税吏，不像那些，你听下去就觉得很不顺，因为我们觉得呢不舒服是因为这些法利赛人那种的自负，那种的或者是骄傲，觉得自己是一个的义人自义。若果有机会的时候，可能如果有这个法利赛人这样祷告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如果你或者我跟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做一些所谓叫做是心灵辅导又好，属灵辅导又好，可能你会这样跟他讲，他说，可能你说某某人，即是这个法利赛人某某人，虽然你祷告的内容是真实，但是你不可以这样来到去公开的祷告，因为你这样公开祷告的时候，在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你那种的是自义，流露出你那种的是夸耀那种的心态，这样是不好的。可能我们会给这些的教导这个的法利赛人不要这样祷告，因为在不同的罪恶当中，自义或者是夸耀是其中一项我们所不喜欢的。我们觉得作为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牙刷刷，不要骄傲。例如如果假设你是参加一些跑步，你赢了冠军的时候，我们可能期望你怎么说呢？如果你赢了冠军，我们可能期望你就说，因为我今天赢了冠军，因为我今天的状态非常好，或者你熟灵一点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神给我有跑步的恩赐，所以我今天赢了冠军。你呢不会就是说是期望是那个赢了冠军的人，就是说今天我拿冠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厉害，我是全个温哥华跑得最快的一个，我是厉害，所以我拿冠军。这句说话可能是真的，我可能真的很厉害，全个温哥华是最跑得最快的他，但是不可以讲出口。为什么？因为讲出口的时候影响的形象嘛，你讲出口的时候被人觉得你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嘛，所以我们不会这样说的，是吧？又或者呢，或者你跟我一起考试的时候，你考了 A 或者 A 加这个的级数，我呢就考了什么呢？我考了是可能 是 C minus， 即是 C 减。当我考了 C 减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就说呢，今天真的那个的考试其实很容易，我读都没读过，我就拿 A 或者 A 加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是你是比我叻，我觉得是我可能呢真的读书呢跟你争几皮，但你伤害到我，你不用读你都拿 A， 而我可能读得很辛苦，我都是拿这个的 C 减。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说讲一些真实的说话，但是在当中呢，如果我们公开讲的时候呢，真的不是那么好，伤害到人。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太自负呢，太过认叻呢，可能都会碰钉，可能都会闯祸的。咁咧，马克吐温呢个著名嘅小说家，佢咧有一日咧喺一个宴会上边，就同一个嘅女士咧一齐坐喺个即系个宴会嘅里边。咁咧，马克吐温咧就即系为咗表示佢嗰种嘅风度，或者系佢嗰种嘅礼貌咧，就同呢一位嘅女士讲，佢话咧：你真系漂亮，你真系好靓。 咁但係咧，你估呢一個嘅女士佢點樣回答咧？佢好高傲咁樣話，即係好好即係好似好叻咁話。佢話唔好意思，我咧就唔可以用同樣嘅稱讚嘅詞句咧嚟到同你講。你估麥克吐温佢點樣回答咧？之後佢話：哦，唔緊要，你可以同我一樣。同我一樣就係話講關講翻一句大話就得噶啦。喺經文當中，剛才我所講嘅經文當中，我哋相信最主要嘅問題，或者係最緊要我哋知道，其實唔係呢一個嘅法利賽人佢一種嘅自負或者係誇耀，這個唔係最大嘅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企喺個聖殿嘅裏面，佢向住呢一位萬軍之耶和華嚟到表現出嗰種嘅傲氣。喺討民當中，竟然以自己嗰種嘅好行為去睇低別人，去藐視別人，這個係最大嘅問題。呢一種嘅傲慢就好似點咧？我帶住好多嘅本錢去到神嘅面前，啊，去到神嘅面前，我幾叻，然後我踩低別人，我睇唔起嗰啲即係比我差嘅人，而我希望嚟到得到神更加大嘅稱讚。一種我哋都知道係一種好似係靠自己嘅行為去到神的面前那种的心态，靠着自己那种的或者是能力去跟神希望建立到那种的特殊的关系。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而税利当然他被神所接纳，并不是因为他是向自己的同胞来到收取更加高的税项，中饱私囊。主耶稣接纳他当然不是这方面，更加不是因为他的生活道德上是偏离了神的要求而赞赏他，不是。神接纳他，神接纳这个税利，是因为税利去到一个走投无路一个地步，差不多是绝境。这个税利他在绝境当中，他知道只有一条的出路，就是说他不是求别人对他的怜悯，那是说他带着那种的无奈去到神的面前。圣经十三节这样说，他这个税利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都不敢，只随着空说，即是扔自己的心口，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的罪人。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或者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有一个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学习，所要去更加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法利赛人和税利的祷告里面，我要你学习，我们不要跟人比较，我们不要学法利赛人这样跟人去比较。耶稣说法利赛人他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他仗着自己那种所做的一切来到去用这些来到去控制别人的行为，好像控制这个税利的行为一样。而他法利赛人他所采取或者是选择去比较的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在当时来讲是最低下阶层的人，就是这个税利。所以法利赛人说我不像这个税利，我不像这个税利，就是他其实是靠着一个最低的标准，找一个最低的标准来到提升自己的地位。 因着他选一个最低的标准，他以致能够恃着自己的优势而去到藐视、鄙视对方。很多时候向下来到找那个标准，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喜欢同人去比较，例如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来到比较一下自己的分数，只要我比别人高我就满足了。若果我选择到一个的50分，那个人来到是比较，当我有60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太过去进取，我不需要继续的来到是努力。不单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记住我们 不要向下来到找标准。另外在可能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不可以不要跟人来到去比较，不要比较我们那个事业的成就，又甚至乎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跟其他弟兄姊妹比较那个侍奉得出来那个成效。更加我们不要在追求那个敬虔那个生活事上面，我们产生那种的比较，我们觉得自己那个属灵生命，我那个的属灵的表现，我是比别人强。我们不要这样。当然若果我们能够不断的追求圣经的知识，我们不断来到是追求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出席我们出席不同的聚会，我们包括去传福音，我们包括是祈祷会，这个当然我们非常是感恩，我们非常是好，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方面。但我们千祈不要跌入一个陷阱。这个什么陷阱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比别人优胜。没错，我们可以彼此去提醒，我们可以彼此去鼓励，我们可以是彼此来到去扶持。但我们不要看低人，我们不要轻视人，更加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到去跟别人分那个的高低，作那个的比较，而在当中来到抬高自己。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而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跟人比较，我们是与神比较。在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我们跟神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视过高了。当我们跟神比较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尽力去认识神，你就会尽量的来到去达到他那个的要求，去接近他那个的要求。而这个的追求其实和我们一生 的能力去追求成长，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的标准。成长的生命就是说你和神来到去比较，而不是和人来到比较。你觉得你离神有几远，无论你的性格，无论你那个 的处事的态度，你跟神你要比较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就会学似更加他。所以从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关键所在之处，就是刚才所说。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一会有那个的会有大会，所以我都会控制那个时间。最后呢，就是说我想跟大家看回那个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重要性，虔诚的犹太人，你我都知道，但以理书里面我都看到一日三次来到向神祷告，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从圣经那个的历史角度来看，我都知道能够向神祷告是一种莫大的恩典。你和我能够向神祷告是一种莫大的恩典，因着主耶稣的钉身， 我们的罪得以救赎。因着这样的缘故，以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而下是裂开，以致我们可以是直入这个的至圣所，可以直达神的面前。我们透过祷告可以直接去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轻看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特别是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的新肺炎病毒的时候，我们发觉人类我们真的很无助，我们所做的很有限。这个疫情其实可以说是近代从未试过是这么严重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的病毒广泛的流传，无孔不入。有些专家他们估计这个的病毒将会是全世界有双位数字那个的百分比的人是会感染。双位数字，即是说可能起码 10%， 全世界 10%、20%， 很紧要。我们都知道可能每一个钟头都不同，就是中国到现在已经有77,000人受到感染，大约是有2,500人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记住，这些只不过是中国他所说的这个的数字，实际情况你我都不知道。我们真的很无助。在我自己的成长岁月里面，我未听过大陆是会封关的，整个城市整个省不准人出入，我未听过。我未听过说香港的政府会停摆，即是说所有公务员他们不用去上班，在家做的。所有政府那些的是康乐文娱设施，包括海洋公园，包括这个的迪士尼乐园，全部都要暂时是关闭。更加没听过澳门的经济命脉赌场都会关门两个星期。很多这些 的情况是我们以前都没听过，更加我们都不知道几时会完结。所以从那个祷告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一定不可以靠自己，其实我们一定来到要谦卑的回去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施恩怜悯，我们求神在当中来到伸出祂大能的手来到去拯救。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都是赦免我们，在我们很多时候不经不觉之中，我们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表里不一致，我们甚至乎会去藐视别人，去看低别人，我们站在一个是高地上面来到显示我们自己那种的优越。求主都是赦免我们的无知，更加帮助我们心里面是除去那种的高傲。特别在这个时候都是求主帮助，在全球这个的是冠状病毒蔓延的时候，都让人重新的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仰望我们的救主来到去制止整个疫情那种的传染，亦都伸出你自己大能的手来到去医治是受感染的人。靠我们，我们是做不到什么，但求主你自己在当中来到施恩拯救。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